第102回，宁国府骨肉病灾尽，大观园浮水驱妖孽。话说王夫人打发人来唤宝钗，宝钗连忙过来请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们做嫂子的大家开导开导她，也是你们姊妹之情，况且她也是个明白孩子，我看你们两个也很合得来。只是我听见说，宝玉听见他三妹妹出门子哭得了不得，你也该劝劝他。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两日不好，你还心地明白些，诸事也别说，只管吞着不肯得罪人，将来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担子。”宝钗答应着，王夫人又说道：“还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儿带了柳家媳妇的丫头来，说不在你们屋里。”宝钗道：“今日平儿才带过来，说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哟，你二嫂子和我说，我想也没要紧，不便驳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见那孩子眉眼上头也不是个很安顿的，起先为宝玉房里的丫头狐狸似的我撵了几个，那时候你也知道，不然你怎么搬回家去了呢？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诉你，不过留点神儿就是了，你们屋里就是袭人那孩子还可以使的。”宝钗答应了，又说了几句话便过来了。饭后到了探春那里，自有一番殷勤劝慰之言，不必细说。次日探春将要起身，又来辞宝玉，宝玉自然难割难分，探春便将纲常大体的话说得宝玉使而低头不语，后来转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于是探春放心，辞别众人，竟上轿登城，水舟车路而去。先前众姊妹们都住在大观园中，后来贾妃薨后也不休憩，到了宝玉娶亲，林黛玉一死，史湘云回去，宝琴在家住着，园中人少，况间天气寒冷，李纨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旧所，到了花朝月夕依旧相约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宝玉病后不出屋门，一发没有高兴的人了，所以园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园的人住着。那日尤氏过来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了套车，便从前年在园里开通宁府的那个便门里走过去，觉得凄凉满目，苔屑依然，女墙一带都重坐原地一般，心中怅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发热，扎针一两天竟躺倒了，日间的发烧有可，夜里身热异常，便沾雨绵绵。贾珍连忙请大夫看视，说感冒起的，如今禅经入了足阳明胃经，所以沾雨不轻，如有所见，有了大会即可安身。尤氏服了两剂并不稍减，更加发起狂来。贾珍着急，便叫贾蓉来打听外头有好医生，再请几位来瞧瞧。贾蓉回道：“前儿这位太医是最新识的了，只怕我母亲的病不是药治得好的。”贾珍道：“胡说，不吃药难道由他去吧？”贾蓉道：“不是说不治，为的是前日母亲从西府去， 回来是穿着园子里走来家的，一到了家就身上发烧，别是撞客着了吧？外头有个毛半仙，是南方人，挂起得很灵，不如请他来占卦占卦，看有幸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请别的好大夫来。贾珍听了，即刻叫人请来，坐在书房内喝了茶，便说：“ 府上叫我，不知沾什么事。” 贾蓉道：“家母有病，请教一卦。”毛半仙道：“ 既如此，取净水洗手，设下香案，让我起出一刻来看就是了。” 一时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怀里掏出卦筒来，走到上头，恭恭敬敬的做了一个揖，手内摇着卦筒，口里念道：“ 夫以太极两仪，音韵交感，图书出而变化不穷，神圣坐而成求必应。自有性官贾某为一母病，前请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见临在上，诚感则灵。有凶保凶，有吉保吉，先请内向三爻。” 说着将桶内的钱倒在盘内，说：“ 有灵的头一摇就是交。” 拿起来又摇了一摇，倒出来说是丹。第三摇又是交，捡起钱来嘴里说是：“ 内爻已是，更请外向三爻完成一卦。” 起出来是单拆单。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铜钱，便坐下问道：“ 请坐，请坐，让我来细细的看看。这个卦乃是未济之卦，是爻是第三爻，五火兄弟劫财，晦气是一定该有的。如今尊驾为母问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摇动出官鬼来，五爻上又有一层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轻的，还好还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动而生火，是爻上动出一个子孙来，倒是克鬼的。况且日月生身，再隔两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虚日就好了。但是父母摇上变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关爱。就是本身事摇比劫过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 说完呢，便撅着胡子坐着。贾蓉起先听他捣鬼，心里忍不住要笑，听他讲的卦理明白，又说生怕父亲也不好，便说道：“ 卦是极高明的，但不知我母亲到底是什么病。” 毛半仙道：“ 据这卦上，是爻无火变水相克，必是寒火凝结，若要断得清楚，蝶师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人才断得准。” 贾蓉道：“先生都高明的吗？”毛半仙道：“ 知道些。” 贾蓉便要请教，报了一个时辰，毛先生便画了盘子，将神将排定， 算去是虚上白虎，这刻叫做破化刻，大凡白虎乃是凶将，乘妄想起受制，便不能为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时令求死，则为恶虎，定是伤人。就如破神受惊消散，故名破化。这刻想说是人身丧鬼，忧患相仍，病多丧死，素有幽惊。暗象有日暮虎灵，必定是傍晚得的。向内说，凡沾此刻，必定旧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响， 如今尊驾为大人而瞻，正合着虎在阳忧男，在阴忧女，此刻十分凶险呐。 贾蓉没有听完，虎的面上失色道：“先生说的很是，但与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碍吗？” 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头又咕哝了一会子，便说：“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寺上有贵神救解，为之破化魂归，先忧后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 贾蓉奉上挂经送了出去，回禀贾珍说时，母亲的病是在旧宅傍晚得的，未撞着什么伏尸白虎。” 贾珍道：“你说你母亲前日从园里走回来的，可不是那里撞着的吗？你还记得你二婶娘到园里去回来就病了，她虽没有见什么，后来那些丫头老婆们都说是山子上一个毛烘烘的东西，眼睛有灯笼大，还会说话，把她二奶奶赶了回来，唬出一场病来。” 贾蓉道：“怎么不记得？我还听见宝叔家的明烟说，晴雯是做了园里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里有音乐，必定她也是管什么花了。想这许多妖怪在园里还了得，头里人多阳气重，常来常往不打紧，如今冷落的时候，母亲打那里走，还不知揣了什么花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个，那卦也还算是准的。” 贾珍道：“到底说有妨碍没有呢？” 贾蓉道：“据他说到了虚日就好了，只愿早两天好，或除两天才好。” 贾珍道：“这又是什么意思？” 贾蓉道：“那先生若是这样准，生怕老爷也有些不自在。”正说着，里头喊说：“奶奶要坐起到那边园里去，丫头们都按耐不住。” 贾珍等进去安定了，只闻尤氏嘴里乱说：“ 穿红的来叫我，穿绿的来赶我。” 地下这些人又怕又好笑，贾珍便命人买些纸钱送到园里烧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静些，到了虚日也就渐渐的好起来。尤氏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说大观园中有了妖怪，唬得那些看园的人也不修花补树，灌溉果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鸟兽逼人，甚至日里也是约伴持械而行。过了些时，果然贾珍患病，竟不请医调治，轻则到园画纸许愿，重则降星拜斗，贾珍方好，贾蓉等相继而病。如此接连数月，闹得两府惧怕。从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妖，园中初夕已改全捐，各房月历重新添起，反弄得荣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园的没有了响头，个个要离此处，每每造言生事，便将花妖树怪编派起来，各要搬出，将园门封固，再无人赶到园中，以致重楼高阁、琼馆瑶台，皆为禽兽所欺。却说晴雯的表兄吴贵正住在园门口，他媳妇自从晴雯死后，听见说做了花神，每日晚间便不敢出门。这一日吴贵出门买东西，回来晚了，那媳妇子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间吃错了药，晚上吴贵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依那媳妇子不妥的，便都说妖怪爬过墙吸了精气死的。于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人将宝玉的住房围住，巡逻打更。这些小丫头们还说，有的看见红脸的，有的看见很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 苦得宝玉天天害怕。亏得有宝钗把持，听得丫头们混说，便唬吓着要打，所以那些谣言略好些。无奈各房的人都是疑人疑鬼的不安静，也添了人做羹，于是更加了好些食用。独有贾赦不大狠信说， 好好园子哪里有什么鬼怪， 挑了个风清日暖的日子，带了好几个家人，手内持着器械，到园揣看动静。众人劝他不依，到了园中果然阴气逼人，贾赦还扎针前走，跟的人都探头缩脑。内中有个年轻的家人，心内已经害怕，只听呼的一声回过头来，只见五色灿烂的一件东西跳过去了，唬得哎呦一声，腿子发软，便躺倒了。贾赦回身查问，那小子喘吁吁的回道， 亲眼看见一个黄脸红须绿衣青裳一个妖怪走到树林子后头山窟窿里去了。 贾赦听了便有些胆怯，问道， 你们都看见吗？ 有几个推顺水船的回道， 怎么没瞧见，因老爷在头里不敢惊动罢了，奴才们还撑得住。 说的贾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来吩咐小子们， 不要提及，只说看遍了没有什么东西， 心里时也相信。要到真人府里请法官驱邪，岂知那些家人无事还要生事，今见贾赦怕了，不但不瞒着，反添些穿凿，说的人人吐舌。贾赦没法，只得请道士到园做法事驱邪逐妖。择吉日，现在省亲正殿上铺排起坛场，上供三清圣像，旁设28宿并马赵温州四大将，下排36天将图像，香花灯烛设满一堂，钟鼓法器排两旁，插着5方旗号。道祭司派定49位道众的执事，敬了一天的坛，3位法官行香取水壁，然后擂起法鼓，法师们俱戴上7星冠，披上9宫8卦的法衣，踏着灯云履，手执牙护，便拜衣请圣。又念了一天的消灾驱邪接福的动员经，以后便出榜招将。榜上大书，太乙混元上清三境灵宝符箓演教大法师行文敕令本境诸神道坛听用。那日两府上下爷们仗着法师擒妖，都到园中观看，都说 好大法令，呼神遣将的闹起来，不管有多少妖怪都唬跑了。 大家都挤到坛前，只见小道士们将旗幡举起，按定5方站住，伺候法师号令。3位法师，一位手提宝剑拿着法水，一位捧着7星造旗，一位举着桃木打腰鞭，立在坛前。只听法器一停，上头令牌3下，口中念念有词，那5方旗便团团散布。法师下坛，叫本家领着到各处楼阁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撒了法水，将剑指画了一回，回来连击排令，将7星旗祭起。众道士将旗幡一聚，接下打怪鞭望空打了3下，本家众人都拿住妖怪争着要看，急到跟前并不见有什么形象，只见法师叫众道士拿取瓶罐将妖收下，加上封条，法师朱笔书符收尽，令人带回在本官塔下镇住，一面撤坛谢将。贾赦恭敬叩谢了法师，贾蓉等小兄弟背地都吓个不住，说 这样的大排场，我打量拿着妖怪给我们瞧瞧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哪里知道是这样收罗，究竟妖怪拿去了没有？ 贾珍听见骂道， 糊涂东西，妖怪原是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如今多少神将在这里还敢现形吗？无非把这妖气收了便不作祟， 就是法力了。众人将信将疑，且等不见响动再说。那些下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惊小怪。往后果然没人提起。贾珍等病愈复原，都到法师神力，独有一个小子笑说道：“头里那些响动我也不知道，就是跟着大老爷进园这一日，明明是个大公野鸡飞过去了，双儿吓离了眼，说的活像，我们都替他圆了个谎，大老爷就认真起来，倒瞧了个很热闹的坛场。”众人虽然听见，哪里肯信，究无人住。一日假设无事，正想要叫几个家下人搬住园中，看守房屋，唯恐夜晚藏匿奸人，方欲传出话去。只见贾琏进来，请了安，回说今日他到大舅家去，听见一个谎信，说是二叔被节度使参进来，为的是失察属园，重征粮米，请旨革职的事。贾赦听了吃惊道：“只怕是谣言吧？巧儿你二叔带叔子来说，探春于某日到了任所，择了吉日吉时，送了你妹子到了海江，路上风恬浪静，何家不必挂念，还说节度认亲到设席贺喜，哪里又做了亲戚到提餐起来的，且不必言语，快到吏部打听明白就来回我。”贾琏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来便说：“才到吏部打听，果然二叔被参，提本上去，亏得皇上的恩典，没有交布，便下旨意说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本应革职，姑念初因外任，不按吏制，被属员蒙蔽，着降三级，贾恩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这信是准的。正在吏部说话的时候，来了一个江西引荐知县，说起我们二叔是很感激的，但说是个好上司，只是用人不当，那些家人在外招摇撞骗，欺凌属员，已经把好名声都弄坏了。节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说我们二叔是个好人，不知怎么样这回又参了，想是忒闹得不好，恐将来弄出大祸，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参的，倒是避重就轻的意思，也未可知。贾赦未听说完，便叫贾琏：“先去告诉你婶子知道，且不必告诉老太太就是了。”贾琏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话说，下回分解。